就咁啦，头先 嗰阵 好 开 心。 好，欢迎翻到嚟星期二得到。喂，我哋咧好似嗰啲嗰啲笑嗰啲咩一个男团女团嗰啲咧，一齐讲个节目名啊！欢迎翻嚟 星期二得到， 欢迎翻嚟星期二得到。 我系大肥，我做客串嘉宾。因为头先讲紧我哋讲医疗，咁啊变咗咧，我就喺出边啊听到咁啊有啲话题，咁我同阿八奇咧都有啲亲身经历嘅。讲嚟听下，哇，几搞笑嘅。 喂，嗰个经历咧，搞笑得嚟，但系可悲嘅。 系咁咧，就黑色幽默吓，黑色幽默， 少少黑色幽默嘅。 系 我约我嚟拍电影嘅。 系 咁咧，话说咧，就我有个亲戚，咁啊，广东省啦吓，咁因车祸咧，咁就出咗事咁样样。 我听你讲到呢个出事都唔系一般出事，成个头骨扁咗，好似变咗异形咁样嘅。 系啊，渗晒血添，系啊，渗晒血添。咁咧，咁我作为一个亲戚。咁即係都要去睇一睇佢啦咁樣。好啦，咁我當去呢個所謂叫省醫院去睇佢噶啦，一個 ICU 啦，深切治療睇佢嘅時候，哇真係， 喂講嚟聽下都想聽下喎。我咁多醫院啊乜嘢都入過，就未入過 ICU。大陸嘅 ICU 我諗應該都 嗱，首先大家對香港嘅 ICU 會唔會覺得有咩印象先？ 好大件事噶啦， 即係入到去，即係我諗應該係好乾淨，冇細菌。咁啊，應該還 戴口罩，戴口罩，限時限刻，跟住手消毒。因為我啱啱有個親人喺 ICU， 唔喺度，所以我都成日喺 ICU 嘅。 係啦，咁咧嗱，細菌多唔多咧？我驗證唔到嘅，我冇帶顯微鏡去。咁咧就咧嗱，我第一眼嘅印象咧，我就覺得好親切嘅。點解咧？我見到有幾個醫生咧，哇，踢住人字拖走出嚟啊！哇，真係好親切我嘅印象，我真係覺得 嗰個係咪精神病人扮醫生嗰啲嚟？ 系咪精神病人咧？我稽查唔到，我就聯想起咧，我以前我細個睇埋嗰啲咧，七十二家房客就唔係好細個，咁但係都睇過嘅，即係我覺得即係好有親切感啊！ 暴露咗你年紀啦， 係啦，咁咧好啦，喂，咁你點解喂著人字拖咁搞笑嘅？ 劉爾達，成班劉爾達 造型嚟嘅啫，我哋呢啲唔敢介意造型嘅，好啦，咁 ICU 咁自不然會有即係唔係淨係得。我的親戚在度噶嘛，有其他病人或者傷者 啦，一齊瞓喺度啦，一齊間房裏邊啦。 好啦，咁咧 個氣氛好沉重喎，應該 係啦。咁咧個門外有塊玻璃嘅，啱先唔係咁輕易俾你入嘅，有塊玻璃就可以即係隔透嗰塊玻璃。 係啊係啊係啊，隔菌 係啦係啦，我哋朋友或者家人嘅 係 係啦。咁即係我或者即係我啲即係另外啲家人都係懷住悲傷嘅心情，咁望入去啦咁樣樣。 係 好啦，咁咧我估唔到咧嗱，我覺得強國人有一樣好啊， 係 樂觀。点样乐观咧？ 点样乐观下咧？ 系啦，点样 咁沉重嘅地方乐观？ 系啊，即系我觉得咧，我觉得同去香港嘅 ICU 咧好唔同噶。香港 ICU 咧个个都好沉重啊，好似即系拍一套悲剧嘅电影。 咁你啲家人都沉重吗？ 我哋都沉重，系咯。我见到喺隔篱咧，好好噶。有人好食榴莲啊！我家里嗰个系啦，即系唔系有食榴莲？ 咪住咪住咪住，个病人食榴莲， 梗系唔系个病人食榴莲啦？即系佢啲咁上家属嘅走啦，系啦，喺度食榴莲啦，咁样食下苹果啊，跟住咧，即系佢哋可能四五个人啦，咁就望入去块玻璃， 就 话喂阿亲人，即系我当佢叫阿强先啦，即系佢个亲人。喂，你睇阿强喺边度？喂，喺边度啊？哎，系咪嗰个啊？系咪嗰个啊？哎呀，都话唔系嗰个，阿强咁瘦噶，阿强系嗰个嚟，系，即系我觉得咧， 阿强过嚟啦，嚟带张黑蕉俾你阿强， 系啊，即系我觉得成件事咧， 咁听落几开心 啊！即系我个感受啊，我嘅领悟就系讲话咧， 喺度咪演 啦，系啦，就喺 大球场咁样，大球场，哎呀，天筒咧， 即系点解呢咁绝？咪点解好似我系咪去错地方啦？点解咁开心嘅咧？好啦，好啦，咁就算啦。睇完我嘅亲属，咁跟住咧有另外一个亲属，突然间走嚟，即系我行翻出嚟，大家坐低等啦吓，咁都要等医生噶嘛。即系同我讲，喂阿伯奇啊，喂你觉得咧？嗱，嗰阵时咧，我嘅亲属咧在入边嘅，即系喺呢个流，即系喺个生死之间喺度陪，生死边缘徘徊啦，所谓 系 啦。咁阿亲属同我讲啦， 亲属 B 啦，你叫亲属 B 啦， 亲属 B 阿伯奇啊。你覺得好唔好嗰間醫院啊？跟住做咩啊？ 點解嗰間醫院？ 做咩事嗰間醫院啊？ 唔係，佢嘅聲線真係咁輕鬆啊！喂，百奇啊，好唔好嗰間醫院啊？ 沉重少少嘅，沉重少少嘅， 係啦。咁點解嗰間醫院呢？ 咁佢就話：， 話佢親即係傷者啦， 傷者 啦，傷者入去醫院嘅時候咧，佢話醫院遲咗五分鐘去救佢。咁我唔知佢點五分鐘點統計出嚟，或者其實據我所知佢根本唔喺度嘅嗰陣時。咁、 okay. 我唔知點解佢知道係前五分鐘啦嚇。咁總之佢咁聽我就信。係啦，咁就 借下錢啦， 係啦，攞錢啦咁樣。 咁結果你有冇提議佢？好啊，告佢啊，包攬送終。 嗱，我就係一個即係頗為有正義感，同埋一個頗為有冇話良心啦嚇。 感情 係感情嘅， 重感情啲人道德。 先二班好先講啦。 係啦，你二班好先講啦。你同我講咩醫院咩五分鐘？喂，你好惡搞喎！你依家。真系，系啊！嗰、那个阿伤者个太太仲喺度喺嗰边喊紧，咁你系同我讲咩五分钟？真系你 唔系佢唔系同你讲五分钟，佢重点系告佢， 系啦， 佢几多钱？ 因为佢真系强调五分钟个 point 即系咧，我唔知道，我以为自己睇紧王家卫啲戏，即系不停强调咩几多分钟啊咩嗰啲。 咁你又打发咗呢个亲属 B 之后啦，咁呢个 ICU 仲有啲咩奇闻嚟听啊？ 嗱 ，ICU 咧本身咧，佢其实系一间政府嘅医院嚟嘅，咁佢本身佢啲规矩都好森严嘅 ，ICU 咧系唔可以俾任何亲属入去嘅，即系朋友亲属都唔可以入去嘅，但系我入到去啦，系啊， 你 只不过话佢哋定咗个规例好严格，但实际做起上嚟就真系 冇人执行， 系啦，其实呢个国情嚟嘅， 嗱我就唔系就咁入到去嘅， 你系爬天花板嗰啲，但你入掉啦， 俾咗包烟，俾咗包烟， 诶冇俾烟，啱啱识嘅啫，即系啱啱诶阿亲属 B 就同一个。当值医生识系啦，咁中间又当然系即系唔多唔少，头先个红包啊，送红包佢， 即系周末 系啦。咁当然即系嗰个 ICU 嘅门口都粘住啲标语，又叫大家唔好受贿啦，亦都唔好，亦都唔好。 咁你哋就啱啱喺唔好受贿嗰个牌啊， 就系个教授 系啦，即系犯法嘢我就唔多讲啦。咁咧就嗰件事情就系咁嘅。 咁你入咗去咁啊，啱啱可能就企喺你哋个病人。咁啊，隔離可能仲瞓緊幾個人，你哋又冇消毒，乜都冇著，做乜行入去噶咯？ 我係噶， 其實踢多鞋都得咯。 喂，我有著波鞋噶，我冇啲著出嚟噶。 而事實上，嗰度係熙來攘往嘅，周圍都係呢啲人嘅。 都唔係，我覺得自己好勁嘅，其實好多人係入唔到去，即係繼續要喺出面食榴蓮或者 都正規嘅。 係因為你張紅包夠嘅， 夠力夠力，你個紅包夠力。 嚇！呢個強力部門啊，夠力人士。权威人士， 系，但系呢个病人好似最后都手术成功，但系病人医唔翻， 都唔得噶啦，最后都过身。 咁有冇告到？ 有冇告到？ 呢个先重要 就冇告。 啊，开始有强国思维啊，大家。 嗱，大家个思维好正确嘅，但系咧就计算错，即系漏咗一点就系咩咧？因为嗰阵时咧，我亲属咧就俾一个司机，即系有少少不小心驾驶啦， 系 啦，咁就车亲咁车到咁样嘅。而嗰位司机咧系一个医生嚟嘅。 哦，就系嗰间医院， 就系嗰间医院医生。系咁就，唉，算啦，真系 咁啊，医得好都一定医死你。你谂下，作为我系一个负全责嘅。一个医生，即系我车死人，我要负全责啊，唔系话去负责任啊。你死咗，我俾一嚿钱搞得，哇！你唔死，个个月吊住条命，我个个月赔钱，呢条数有排计，一定医得好到。 因为嗱，我讲我插个题外话啦，大陆嘅第三者保险同埋全保，佢哋唔系好似香港咁，你买一份保险系一亿嘅，所以实够赔嘅，成架巴士瞓捻咗耐都够赔。但系大陆系最起码买十万，最高买一百万，即系换句话，佢赔晒俾你一百万，你医疗费超过百万，佢就要自己揞噶啦。所以佢一定要想办法搞掂你，呢个先至系最重要。但系仲有问题，佢未必系买一百万，佢最大问题就买份全保系十万，因为十万、二十万、五十万、一百万咁买嘅。佢買十萬平平地，十萬都得啦。 總之政府攞政府國家就得啦，係啊。 所以係冇辦法嘅。 所以你呢個 case 咧，可能你個病人個朋友，你個親戚啦，本來有救，都一定醫死你啦，仲要係自己間醫院喎。咪而家佢喂，幫我搞掂佢。 係啊，你啊 我覺得好似少林足球喎，撞輸你嗰個又係我，醫生又係我，醫院又係我， 玩曬啦。 喂，講醫療講到呢度，喂轉一轉。讲下而家最近中超， 啊，系嘅，头先即系讲医疗嗰啲，我觉得即系虽然我哋喺度嘻哈， 其实 都真系沉重嘅，系啊，话晒都真系有个亲人离去。咁不如讲下中超啦。喂，我近嚟睇咗个 post， 阿 Win share 俾我嘅，话咧即系而家中超就好强大嘅。我做移民噶嘛，我周围啲同事咧都系中超，即系睇开中超嘅朋友同事嚟嘅。咁又喂，而家中超好劲噶，啲转会嘅市场咧仲劲过啲西甲啊、意甲嗰啲，将会盖过意甲噶啦。佢话以前嘅意甲就等于而家中超咁样，咁不如 share 下啲即系恒大啊，系咪有啲咩好嘅资讯？即系系咪有啲劲嘅资讯？系咪啲咩劲？ 系啦，依个西国脚喎，系咪啊？ 依个犀利啦，侯克， 喂，俾我讲几句先。 好， 我哋而家呢节目咧，我呢三位朋友咧，话俾你听，如果对足球嘅知识，林康正你吔招啦，继续。 系讲呢啲嘅，我继续讲翻侯克先。系啦，侯克巴西国脚啊，系新尼特。之前係啦，係前巴西國腳，因為啱啱美洲杯鄧家冇選佢。 O K， 係啦，咁咧就 係都識啦，別人合衣， 別人合衣人都識啦，係啦，哇，那個價錢犀利，去上海上港，你大家估下幾多錢？ 係 啦，5580万欧罗。即系 呢个价钱系咪应该买到 C 朗噶啦 ？C 朗就买唔到， 未必买到，但系大部分英超球员都买到啦，系咪啊？ 吓，夏萨特都未必买到。 O.K. 阿沙特咩都買到， 果然係專家百奇。 奧斯卡買到啦，係嘛？ 奧斯卡一定買到。 半隊曼聯買到啦，係嘛？ 半隊曼聯萬咁貴， 幾 佢都應該買到。嗱，圍翻嗱，圍翻幾多錢咧？就我即係，但係喺依度都要即係轉翻去港紙先啦。 係， 當轉翻港紙，約摸5亿港纸到啦。5亿港纸左右啦。 哇，靚仔嘢，5亿港纸都起唔到嘅，10%/1條三跑。 係啦， 係啦，近排咧就中超係真係好犀利嘅，即係唔係話近排啊，近呢兩三年啊，係啊，先後。嗱，半隊巴西啊，半 隊巴西， 都未至於半隊話即係國腳級，但係好多好好嘅球員啦，巴西已經。 我最近喺一個朋友嘅微信啊，大家可能冇微信或者冇呢個朋友圈啊， 好有霸氣嘅嗰句子。 真係我嗰日睇到新聞，跟住又有啲微信嘅朋友分享出嚟， 強如以前天下無敵嘅巴西， 而家都要靠中超嘅巴西兵撐起半邊天。跟住我一睇完之後就即係覺得哇真係犀利，然後我哋嘅中超可以孕育出咁多嘅巴西嘅國腳出嚟，但結果都係四強出局啊，冇啊， 分組賽， 分組賽 啦，因為咧即係阿鄧家選咗都其實佢哋正選陣容咧，佢美洲杯有兩個中超兵嘅， 係啊係啊， 一個中堅個嬌啦嚇 ，GIL 啦嚇，咁一個啦中場奧格斯圖啦，咁咧係佢兩個即係唔係帶領啦，喺兩個參戰之下咧，就喺即係巴西美洲杯就光榮出局啦，喺分組賽， 光榮出 局啦，分組賽光榮出局啦， 咁先要講明啊， 咁其實咧，但其實亦都有啲巴西媒體咧都提過嘅話，因為巴西嘅球員咧都即係話巴西球員貪錢，咁咧就好早 打假波， 唔係打假波，又未難保講到打假波。 OK， 咁就話咦唔係，喂你貪錢，你咁早咁後生去呢啲所謂低水準聯賽啦，我唔敢講低唔低水準，咁但係相比英超，相比英超西甲， 你覺得 相比英超西甲咧，都一定係即係相比嚟講一定低水準噶啦。 你冇俾強國人聽到啊，真係 玻璃心啊！喂，翻翻轉頭先，其實你哋有冇睇過一場或者兩場嘅中超先？ 我近嚟睇過啲恒大嘅， 我睇過，我都睇過。 老實講，個水準講真真係唔差，不過我又真係想問一下恒大，其實有啲咩寶蓮奴啊？因為冇記錯，寶蓮奴 係巴西寶蓮奴。 喂，其實寶蓮奴佢以前打熱刺唔差嘅喎，點解嚟咗中超恒大之後，其實點解冇得入選嘅呢？ 其實唔止寶蓮奴嘅。即係其實好多球員咧，去到中超之後咧，水準跌，即係都跌所謂跌。 嗱，我解釋點解，因為我 值得入選 嘅 喎。 我哋有乜嘢咧？我哋中國最強，我哋強國最偉大嘅一個機構或者一個點講一個娛樂啦。 嗯。 咁天上人間啊嘛，咁你中超花花世界嚟到作為一個巴西人嚟到我哋嘅強國， 係都 夜晚。咁啊，練完波，咁佢都希望了解一下你嘅國情啊。咁最好嘅，冇天上人間都有人間天上啊。 咁又合理喎，咁又合理喎。 久而久之，咁咪點解會咁樣咯？ 同埋有 即係喜愛夜蒲啦，啲巴西球星，巴西球星喜愛夜蒲，令到佢哋咧就無心向踢波。 同埋咧，嗱我呢個即係小弟咧，有少少觀察嘅。咁就係話咧。 通常是中超成功，即係依幾年啦嘅外援球員咧，係個人嗰個能力比較強嘅。嗱，我唔係話保連奴約，亦都唔係話之前啲咩基拿甸奴啊、迪亞文迪嗰啲，甚至巴黎奧斯約。我只不過係講緊話咧，好似孔卡，即係康卡 最出名啦，恒大踢出到啊， 佢係一個人咧係可以掌控曬成個球隊，嗰、那個個人技術或者突破能力咧係比較強嘅。 係咯， 因為中超咧嗱，始終佢有 相對弱其他對手。 唔係嗰啲隊友相對弱。 系啦， 中國人冇依個嘅組織力，或者可以拉開少少就係我哋中國嘅強國本色係絕對可以發揮一加一勢於一嘅依個精神嘅。但譬如我哋睇嘅歐洲杯，人哋可以一加一大過三大過四，我哋係你諗下，我哋咁多年嘅奧運或者亞運，有幾多次係超過三個人嘅比賽，我哋有好成績？我數嚟數去都係得女排。 所以恒大有個好成績我都幾奇怪啦。講真的，我睇過恒大幾場波嘅，鄭智啊，唔好講呢啲，唔好講同香港啲瓜葛啦嚇。中超拉莫斯啊，張莫斯係嘛？其實都 OK 嘅喎。咁加埋保連奴嗰啲梗係勁啦，孔卡啲梗係勁啦。其實出嚟水準又唔差嘅喎，有冇希望呢？ 有冇希望係咩意思啊？點為之有冇希望？ 即係中超有冇可能好似意甲啊、英超咁樣帶起成個國家嘅所謂足球水平，跟住可以喺世界足球點樣席位咁樣 咧？我自己個人嘅意見咧，就係咧，其實帶起足球水平一定有幫助，因為其實中超咧，佢近呢幾年做嘅嘢咧，除咗買一啲高水準外援啦，有啲即係大家好熟悉啦，謝雲豪咁已經係中超打緊，拉美利斯喺中超打緊， 係啊，拉美斯值得。 除咗呢班球員之外咧，其實有啲教練，例如以前 亞歷神啦， 或者阿列比，以前即係幫意大利碰世界盃嗰、那個，我最中意佢，我中意意大利隊，咁。佢係成個教練團一齊帶去廣州恒大，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啊， 咁應該對成個球圈嚟講都係一個好事嚟嘅，起碼引入就係、是、或者將一啲外來嘅一啲嘅，譬如訓練啊，或者人哋嘅制度啊，帶嚟我哋國家都係一件好事嚟嘅， 係啦、啊，咁但係咧嗱，喺強國入邊或者大陸入邊咧，嗱當然覺得咦唔係喎，喂我哋依家富起來強起來喎，我哋連啲。话头黑我都咁多钱买咗翻嚟，但系亦都有啲说法，有啲讲法就系讲紧话，喂你踢波人始终唔够， 会唔会你咁多呢啲天才级或者系一级嘅球员嚟到，可唔可以带起呢啲本土派呢？嗱，唔系讲我哋香港嘅本土派啊，即系带起国产嘅球员啦， 强国嘅本土球员 系啦。 嗰个点样唔够法呢？佢系即系。佢一個後黑咁樣，咁喺巴西佢可能帶十個小朋友踢波，喺強國又係點嘅情況咧？ 嗱，依個犀利啦！我根據咧個國際，唔係我犀利，喺一個國際足聯嘅數字，係國際足聯犀利啊！雖然佢之前有貪污有剩，係啦，咁咧就 邊度冇啊？ 佢咧其實咧佢有一啲咧所謂足球嘅註冊人數嘅統計嘅， 係 好啦，咁嗱就話咧中國現時註冊嘅即係註冊嘅足球。人數啦，就得七，我哋有幾？我哋13亿人啊嘛， 當13亿啦，一定人知13亿噶啦， 唔知啦，我當13亿14亿人啦，大家估下足球人口佔幾多？ 嗱，等等先，要點樣 define 足球人口先？ 註冊人數 點樣定 define 個註冊人數先？即係我落街踢過一場波，喺屋企打過場 winning 或者 FIFA 咁，算唔算係足球人口先？ 我哋當啦，100个朋友入邊有幾多人踢波啊？嗱，我唔知中國先啊，我喺香港。有朋友嚟噶，因為我本身都踢波嘅。 咁我哋都踢波睇波嘅。 係係係，我諗我100个朋友，起碼有10个、20个係踢波啩。 嗱，佢嗰個咧，所謂註冊人數啊，即係註冊球員咧，其實佢一個係全世界佢都係咁定義嘅，就係講緊話咧，你參與各級別嘅聯賽， 各級別， 即係如果你有中國為例啦，上至中超，下至一啲業餘嘅地區聯賽， 地區球隊， 係啦，咁咧總之我有參與到或者我註冊咗。即係左右球員啦，咁咪就當咗一個註冊人、註冊球員， 註冊球員 一個足球人口度啦。好啦，我會問翻頭先嘅問題啦。13亿人，中國，我哋個即係大家估啦嚇，唔使罰嘅，估錯咗， 咁你 啱正都係冇獎嘅。 你當0.1% 啦，1% 13亿，1亿3,100,1,300万，零點一個 你當 0.5% 啦，咁點都有幾百萬人嘅。你同埋而家習總咁愛足球， 即係到你啦。啲人咩幾百萬啊嘛？ 係啊， 幾百萬人。OK， 我睇就好多地方咧，我睇嗰啲書名會啊，唔係 NGO， 唔好講，唔好開名名。NGO 嗰啲機構咧，好多朋友咧就連飯都冇得食。咁啊，嗰啲地方扣咗一半，我諗都係1%應該都有啩，13億人。 係啦，1,300萬。 1% 啦， 我預0.5%。 踢波嘅人系啊，因为而家中超咁发达。 系啦，好啦，开股啦。根据国际足联嘅数字，71万人。 唔止啊嘛，佢依个数据，我觉得系咪同中国嗰啲数据一秒钟都冇相信过、啊？真系。 好啦，大家如果有任何质疑咧，可以去信国际足协嘅。咁我就依个系国际足联，即系比较一个标准或者比较官方嘅数字，71万人。 即系几多 percent 啊？1%都冇，0.1%都冇啊！ 唔止， 我唔系讲踢波，系各级。 我知系啦，加埋即系根本上。習總話支持呢個足球事業，但係地方或者係一啲各省啊、各縣啊，根本呢啲政策冇落過地， 未有足夠嘅配套去註冊嘅。 同埋咧，我講呢個論點咧，我就係成日即係，因為我成日聽到啲即係大家都睇波啊，就係聽到啲朋友講話。喂，中国13亿人，冇理由讲揀11个球员出嚟都咁，即係好嘅球员出嚟都咁难。咁其实呢又有个即係所谓巧妙位呢，就係讲緊话，喂，其实呢好多时其实我哋睇呢又睇佢嗰个地方。 係 头先我讲话足球人口几多人真係参与足球嘅运动。我定期咁去参与足球嘅运动。 係 好啦。讲完嗱，咁71万个， 系咁少喎，好少喎。 嗱，我哋就话 冰凉配冰岛咯。 系讲开冰岛，系咯，前嗰排欧洲嗰杯冰岛系咩啊？30万人啊，三十万人口 可以踢到咩咯？ 嗱，我唔讲咁远，我讲翻啲隔篱国家，日本系啦，隔篱嗰个， 日本都次次地以前中唔系中超次次地以前入职噶。 而家勁過日職啫！ 依家佢其實佢比當時嘅日職係更加即係有錢，同埋去得更加盡。 都係當時日職係等家啊，乜鬼嘢啦嚇！ 係啦，日本咧嘅足球人口係超過200万人。 有冇咁誇張啊？ 日本 得1億人口，我哋天朝有13億人口， 係啊， 唔係佢配套都緊要嘅，即係嗰啲球場啊，中國可能真係有好多人踢波嘅，咁佢喺個山區入面一個泥地嘅踢波，有鬼人同佢照插咩？ 哇！你唔好睇少啊，而家國內啲場好靚啊， 有靚嘅場，但係都有啲你未去過，可能係啲山區嗰啲啊，踢過唔知乜鬼嘢膠袋包埋一齊嗰啲場， 喂，巴塞比利。都系咁样嚟嘅咋？ 咁但系嗰啲唔系足球人口嚟噶嘛？咁日职佢厉害在咧，我相信我近嚟咧睇咗冰岛嘅报道，即系确实系佢政府嗰个支持好紧要嘅，即系佢会起好多球场啊，建立好多嘅措施啊，咁嗰啲前中后三期啦，嗰啲足球嘅教练啊，全部都去开始训练啲球员啊，嗰六岁以下小朋友已经开始去学踢波，咁嗰啲可能已经系注册球员。 其实人哋国家啊，而家譬如我哋咁讲开冰岛啊，咁人哋嗰个国家嗰个福利或者嗰个政府嗰个执行力，或者佢嗰个点样讲去扶持一样嘢，佢嗰个力度或者系嗰啲政策咪真系好好咧？譬如啊 ，MJ， 你譬如移民，我唔知道多唔多人移民冰岛啊？咁或者你会唔会对冰岛呢方面会有啲了解咧？ 嗱，近嚟我真系多咗人问我，即系近嚟啊欧洲杯啦，从嚟冇人问过，咁讲，又问我移民北欧，但系冇人问我移民冰岛嘅。不过近嚟啦，可能真系即系我都被佢感染咗嘅。点样移民冰岛噶？咁样佢真系会想去下冰岛。咁其他福利嗰啲我真系唔系好知道。咁但系足球嗰方面咧，佢嘅支持真系冇一定。系啦，佢以前都被人哋即系嗰啲冰岛球迷啦、冰岛嘅球员啦，都系闹嘅。喂，你又想我哋有成绩，但你又冇球场，天气又麻麻地啦，可能一个月一年得4个月可以踢波咁样。咁你冇球场吓，咁跟住啲人想踢波都系少地方去供应嘅。咁跟住佢哋嗰个国民其实成个相辅相成嘅。啲球迷想支持国家队，想足球好，跟住国家听到你嘅声音，然后又作出一啲正常嘅反应，好啦，咁我哋起多啲足球嘅设施啦，喺室内嘅运动场啦，多啲支持啲国民可以进入啲足球嘅人口度啦，咁所以人口应该我估啦吓， 30几万人口啫，系咪真系30几万人口咧？ 应该高咗好多噶啦， 咁踢波人口咪应该唔少咯，如果系。 嗱，你听下佢哋讲，嗱，30几万去睇冰岛国家队 去出戰歐國杯嘅，有萬幾人，即差唔多係接近一成嘅人去咗法國去睇歐國杯。咁我先唔好講個足球人數啦，足球嘅比例啦， 即係愛國心啦，依、這個愛國之心啦， 球迷人數，球迷人數，同埋佢哋嗰種愛國心咧，其實係真係。即系唔使你去点样去做啲咩国民教育啊？点样话喂？没有什么党，就没有先什么国，先抢国。嗰啲咩国民教育系唔使讲嘅。你睇佢哋自己自发，啲球迷自发，见到冰岛国家队表现，无论佢打得好又好，打得唔好又好，嗰啲球迷嗰种一致嘅支持啊，嗰种维京思考好出名啊，大家 有 系啊系啊 ，bang bang。棒棒！我淨係一個普通，我完全對冰都冇感覺嘅球迷，我都聽到好感動。我知道佢近年即係近呢幾個月啦，一個月啦，近呢幾禮拜確實吸納到最多球迷嘅。咁所以啦，係啦，移民嘅朋友都多咗問我冰島。 嗱，頭先講冰島足球人口咧，啊，根據又係國際足協數字，嗱，冰島33万人啦，第一股啦，有第一股。33万人口， 大概咪當佢又係十個，當比進係10%，咪3万幾4万咯。 頭先13亿就得嗰七十幾萬，而家呢個30万几% 咋？ 30万你估3万，我估多啲嘅4万咧。 差唔多接近3万。阿 V 有估中啦，即平均10个人就一個人就 係註冊，真係註冊嘅， 係 係啦。咁其實咧。我覺得呢樣嘢某程度上咧，同一個文化有關，即係當地所謂足球文化有關啦。嗱，即係我以前咧有睇過一段紀錄片嘅，咁係講巴塞隆拿嘅。咁咧有啲嘢咧，我覺得係我哋即係喺亞洲或者甚至香港，我哋想象唔到。 你幫阿伯奇賣少少廣告先。阿伯奇係大學呢個主修歷史系嘅，咁啊， 主修巴塞歷史嘅， 即係話你足球歷史。 用翻國內嘅術語係本科啦。 OK， 啦，咁啊，好，繼續。 係啦，咁。系啦，我就即系好中意睇足球历史嘅，系啦，咁咧就讲一段纪录片， 系 咁咧就讲紧话有西班牙巴塞隆拿有啲家庭啊， 系 咁啱啱生咗个 B B 出嚟啦，啱啱出世啦，第一件事即系除咗可能即系攞出世纸啊，即系诸如此类之外咧， 着波衫 就系去注册做巴塞隆拿呢队球队嘅会员， 咁系咪算注册？系咪算注册球员啊？咁样 唔系佢唔系注册球员，系注册会员。 哦，注册会员， 巴塞隆拿 即系又买飞又半价。 应该又冇半价，据我所知，我嗰阵时去过睇，又应该冇半价。 你又注册咗巴塞隆拿？ 我唔系嘅，我中意意大利嘅，我系。 所以咧，头先净系讲嗰个足球人口其实唔止嘅，球迷人口都好紧要。咁而西班牙头先佢讲巴塞隆拿咧，可能真系巴塞隆拿市嘅市民。80%-90%都是球迷，呢個好誇張，好重要。 哇！咁好彩，我哋國家冇咁多比例嘅球迷啫。如果唔係你，我哋可以踩冧咗成個法國嘅喎。如果真係入到去呢個嘅， 我哋贏曬，我哋贏曬。英國球迷走。 其實咧，有個方法咧，當時啲人問：，中國隊點樣先可以入世界盃決賽周咧？ 嗱，好簡單嘅咋，喺西藏踢，海拔4000，主辦世界盃。 冇錯啦，只要你主辦世界盃，咪唔使踢外圍賽咯。 我做過噶啦，爭少少成功啊，俾卡塔爾贏咗啊。 係，佢俾錢唔夠嘛。 係啊， 下次咧係呢個係咪先？嗱，因為咧點解中國我哋而家聽你哋講開足球咧，咁我點都要講下啦。中國唯一一次咧就去踢世界盃咧，2002年。點解咧？啲人就喺度講啊，依個米盧天奴域嘅叻啊，佢真係叻啊，揾笨柒叻啊嘛，係咪？喂，你日韓聯合主辦世界盃， 冇咗兩隊啦， 你唔撚你個外圍賽唔撚使對日本同韓國，係 啊， 係咪最撚強嗰兩隊？但係咧，你仲要輸俾北韓啊，輸俾伊拉克啊，係嘛？喂，而連卡塔爾原來都係強隊嚟嘅，對於你嚟講。唉，老实讲咁啊，死鸠咗佢啦，踢乜嘢波啊？ 嗰届伊朗咧，仲系喺隔篱组噶，系啊，嗰阵时中国最其中一队最惊就伊朗， 咁 都 啱 喺隔篱组，系啊，喺隔篱组啊， 系啊， 即系唔使对，系啊， 系啊，一讲起嗰阵时，跟住咧，啲人讲乜捻嘢啊？佢话咧，我哋中国队咧希望攞四分，点样攞四分？ 我记得，我记得， 赢一队。和一队，输一队， 输俾巴西， 输俾巴西， 输俾巴西， 系咪啊？哥斯达黎加 叫做和，叫做和土耳其，输俾哥斯达黎，唔系 赢哥斯达黎加， 所以有四分。咁点解有四分呢？咁老实讲，当时我话屌有冇？ 唔系可能仲计定啊？出线点样避线添啊？ 唔系啊，唔系因为你巴西你冇得赢啊嘛。咁你点捻样？嗱，巴西你输够硬啦，唔使讲啦。喂，土耳其。 點樣贏佢啊？土耳其當年土耳其係第四，係 啊，兩年前有即係二千年嘅歐洲杯咧，土耳其入八強嘅係。 喂，今屆都喺度。 土耳其有隊加拉塔薩雷，你中國人有隊乜撚嘢啊？ 勁幹咯， 勁幹咯，當時有，當時有。 咁跟住仲有啦，哥斯達黎加。喂，啲人話哥斯達黎加，你以為水魚嚟咩？好撚強啊，哥斯達黎加。 不知都係睇 哥斯達黎加贏幾多啊？嗰場 我記得雲組炮好似有。 係雲組炮，雲組炮。 我係記得嘅，我係記得個賽果嘅，係零拖二三四。只要你買零拖二三四咧，就過曬三關噶啦。 係係係， 因為咧輸俾巴西兩球，唔係輸俾巴西四球， 四球， 土耳其三球，哥斯達黎加兩球，啱啱級級上。 當時有記錄咧喺賭波市場上未見過㗎。中國人揸莊啊，佢喺熱身賽去到世界盃決賽都係，佢讓幾多球咧就輸足幾多球，讓半球我輸一球，讓球半我輸兩球，讓兩球半我輸三球，所以級級上係 啱啱好 嘅。係啦，啲電視直播係好好笑㗎，我記得有一場咧，中國係對巴西嘅，嗰場輸四球啦， 用三球半咯， 係啦，有一球我唔記得咗邊個係射罰球，射得仲撞柱嘅，都有撞柱嘅。哇！我哋偉大嘅中國隊咧，居然可以射咗巴西一條柱啊！ 中文啊，中文 爭啲啊，巴西唔係爭啲啊，中國佢 哎呀咁樣嘅。你講起呢個，我記得一個咩保安全套嘅廣告喎，係 咩？ 不管打多少分鐘，就是射不進。 讲起中国足球咧，好多嘢嘅，佢哋咧将嗰个虞美人咧就改咗做中国足球，叫做咧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咧中国踢足球。咁咧做到最后咧，叫做咧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群太监上青楼，就叫做咧欲射不能。咁啊，好多呢啲嘢嘅，即系点讲咧？你一个十三亿人口嘅大国，都揾唔到22个人出嚟踢波，咁人哋冰岛。冰島只是33万人口， 少過沙田應該。少過沙田， 係啊，少過大埔應該， 少過東區起碼，少過香港東區啦，係咪？係 啊， 唉，咁啊嗱，喂，我哋咧其實喺時間咧，即係快樂嘅時間特別過得快嘅，而家咧又到時間啦，咁我哋咧嗱。料咧就好多嘅，其實咧就多到講唔曬。每一次坦白講，我哋做節目咧，每一次加時都講唔曬。不過都要停㗎，你冇理由一路講落去㗎嘛，係咪？你估71啊？你估24小時廣播唔得嘅。咁我哋咧，下次咧，我哋會下個星期咧會再錄節目俾大家聽嘅。咁啊，到時咧，我哋咧係會搜羅多啲咧，係喺大陸發生嘅事啦，係咪？咁而家正式喂還咗陽，你都想問下佢喺地獄見到啲乜嘢㗎嘛？係咪？咁。我哋到时名而家暂定呢个叫做咧强国环节， 强国环节 系啦，强 国环节 系啦，咁咧呢个系都系暂时属于星期二得到嘅节目啦，即系我哋只系加强咗嗰个节目嘅内容啦，咁啊我哋因为咧有两个台同我哋联播嘅，一个就系234 channel 啦，一个就系迷迷香港啦，咁亦都承蒙呢两个网媒帮我哋转播咧，咁收视亦都唔错嘅，咁啊希望即系得到大家嘅继续支持，咁 多支持， 继续听我哋呢个节目吓，咁啊可以俾意见，俾多啲意见我哋嘅，咁啊大家记住咧 subscribe 我哋嗰个YouTube channel， 咁啊。share 我哋嘅节目最好啦 吓，系冇错冇错。 咁啊，今个礼拜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星期翻嚟再见。 下星期见， 下星期见，拜拜， 拜拜。